起高高围墙，醉意静悄然涌上，逃离模样多慌张，视线模糊怦然闯入谁臂膀，温暖划过虚我的手掌，但沉默流淌，林中清晰上场，所有伤痛都将遗忘。如果雪飞燕巢太拥挤，我们逃离闹市街区，用白纸描绘伴侣，无需回忆重映期许，情话不算糟糕，没技巧那也好，多珍重写不完，读不明画不尽，都是你。都是你。蜷缩在玻璃窗映出影像，眼神侧黑暗空荡，护窗如一束暖阳，细雪静谧无声落在谁发梢，借流泪的过往收场，更断弦感，断句空白时光，总带来情人的木香。如果雪飞燕巢太拥挤，我们逃离闹市街区，用白纸描绘是回忆重映期许，情话不算糟糕，没倔强那也好，多珍重写不完，读不明画不尽，夏夜晚风驱散走遗憾，冬夜的凉都发烫，在海天之下是只交往，幸福歌唱，没错吧，心事坦白，早该放下，学会释怀，怕什么过度依赖，换种方式逐渐明白，爱已被沉默表达，也会在空气中膨胀，情话不算糟糕，没倔强